晚晚安，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我是米克。话说呢，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来自于呢我的学生呢曾经跟我讲过一件事，就是说诶老师啊，我好想做编辑啊。咁今日我就同佢讲，哦，你好想做编辑啊，咁伟大啊，编辑做咩㗎？咁学生即刻哑咗啦，唔知道编辑系想做咩嘅，会做咩嘅，但系又好想做编辑。我哋世界上咧，好似有啲职业就系咁嘅，相当浪漫啦，相当神秘啦，有一个我哋听落去好似都知系乜嘢，但系其实谂落咧。唔知做咩嘅職業，咁所以今日就講下編輯唔易做，請咗兩位朋友上嚟，分別就係兩個都係編輯啦，而且從事好多唔同種類即係刊物嘅編輯。首先有 Yuki 啦 ，Hello 大家好， 同埋紅眼 ，Hello 大家好。 其實呢一個浪漫嘅編輯想法有冇喺你哋嘅即係人生裏面出現過嘅咧？ 如果你话浪漫嘅话，可能系一个美丽嘅误会嚟嘅，因为你话编辑咧，可能我第一个认识，然后觉得做编辑好有型嗰、个人咧，系梁朝伟嘅，系啦，因为好细个嘅时候咧，咁啊睇《花样年华》，咁啊当时 好细个噶， 系啊系啊，我都后生嘅，咁啊嗰阵时就啊见到哇周慕云咧，即系戏入面个角色周慕云，你觉得佢有种穷风流嘅感觉、啊，好似。翻工放工好自由嘅，你見佢咧，然後啊擔住口煙咁，然後諗下寫下啲咩咧，寫下啲咩咧，記憶是潮濕的咁樣，咁就好似好咁，然後放工咧就喺間酒店嗰度咧，咁啊同張曼玉一齊食住面，咁又喺度寫武俠小説，啊好似好開心咁樣嘅工作，咁當時第一即係好細個嘅時候就覺得啊，原來從事文字工作或者做編輯，好似會係一件。幾有型幾 man 嘅事，咁當然啦。長大咗之後，真係喺報館喺雜誌打滾就另一樣嘢嚟嘅。 所以你嘅編輯經驗可以話係即係遍及即係報紙啦，然後雜誌啦，而家都係一本即係文藝雜誌嘅編輯啦，總編 係啦，係啦。 咁亦都編書啦，即係等等咁樣。 咁啊，首先係做報紙先嘅。我諗好多編即係香港嘅編輯或大畢業生入行都係。報紙面試，然後開始踏上自己一入豪門深似海啊！咁啊，踏咗編，係我後來發現咧，做咗個編輯嘅人咧，好難跳得翻出去。唔知 Yuki 你會唔會有呢個諗法？因為我自己個感覺咧、就是，做咗編輯之後咧，嗰、那個生活作息咧，同埋嗰個即時間嘅嗰、那個。感觉咧已经同其他人系有好大嘅分别。 居然系啊，等阵慢慢再讲。 系啦 ，Yuki 咧有冇咩浪漫嘅想象噶？喺入即系真系做编辑呢一行之前， 冇可能我唔系一个好浪漫嘅人啦，即系我都比较实际嘅。我纯粹中意做编辑，因为文字嘅中意，咁所以就即系毕业嗰时候谂过做两样嘢嘅，一系就做编辑啦，一系就做广告嘅，即系写文案。咁但系后屘即系。我唔知係命運揀我啊，定係職業揀我，定係點樣，所以就做咗編輯嘅工作咯。咁、我初嗰時候我係做雜誌先嘅，咁係咯，我覺得好實，即係好實在嘅。我覺得即係冇一啲浪漫嘅幻想咯。 係嗱，今日咧兩位編輯咧，其實都從事咗好多個即係出版物啊，即係從報紙到雜誌到書籍咁。咁、我哋即係等陣先即係逐項去講下啦。我諗唔同嘅出版物應該做編輯嘅角色，可能都會有啲。不同的工作，但是呢我就先想处理一下那个浪漫想象。我不太明白其实即编辑为什么会这么浪漫又神秘的呢其实 我想它神秘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正如你刚才所说就是好似知道佢做緊啲乜， 系啦， 但其實你又唔知道佢做緊啲乜。如果今日有一個學生，其實經常都會有嘅，尤其是有啲 part time 啊，或者啱啱大學畢業生啊咁樣咧，佢都會問啊，其實編輯嘅工作係做啲乜嘢咧？咁我自己個人經驗咧，就會即係我嘅結論就係、其實編輯就係要令到成件事好似冇做過任何嘢，但係又冇出錯，咁就係、即係所有你好似覺得個編輯冇做過任何嘢，但係嗰件事係冇出錯嘅，咁其實個編輯就已經係做咗嘢。 係， 我諗呢樣係幾重要，其實就好似一場波咁樣咧、你後衞就好少會即係你好少會即係觀眾好少會留意嗰個後衞嘅，但如果一場波咧個後即係完全冇失個波咧，係代表個後衞做咗嘢嘅。 冇錯， 其實編輯有時候係一個咁樣嘅防守性嘅行業，咁、當然都有一啲進攻型嘅編輯啦，但係可能一個編輯，我覺得。佢嘅一個最 ideal 嘅狀態就係做咗一啲好似大家睇唔到嘅嘢，咁然後佢又 你話係守護咗某個刊物，令佢可以順利出版又好，或者係一個訪問一個雜誌嘅出版過程，令到嗰件事好 smooth 咁樣去完成咗佢咧，其實就已經係編輯嘅工作，其實佢啲咩都做， 係啦。但係出版係好多嘢會錯嘅咩？ 都多㗎， 都多有。 你太睇少會出錯嘅嘢。 我冇睇少，但係作為一個電台節目，我一定要咁問嘅。 出錯嘅位係一啲你冇諗過嘅地方咧，就係會錯嘅。其實 喂，但我頭先想回應翻你話頭先係防守性，但我覺得係睇作者咯。即係有時候你遇嘅對手就係睇下個對手係點樣，然之後你係防守定進攻咯。即係喺我嚟講，我覺得幾進攻式嘅，因為即係我深信一樣嘢，因為我而家即係做書啦，其實係唔同嘅書落咗喺唔同嘅編輯，即係或者落咗喺我或者你手上，係可以完全唔同面貌咯。因為即係好多人諗，即係編輯你淨係喺度睇喺度對，但其實唔係咯。即係其實我覺得都係幾策劃性嘅一件事，即係如果做得好嘅話，咁同埋我都回應翻頭先你講嘅點解會覺得好浪漫？其實因為佢哋好想像，因為我有見好多唔同嚟 interview 嘅人啦。咁其實佢哋諗住編輯就係佢好中意寫嘢，佢多機會寫，咁所以佢想做編輯。但其實當佢了解咗之後，其實唔係嗰件事咯，即係你寫只不過係寫啲文案，或者係可能寫即係書後面嗰啲宣傳推廣嘅語句啦，並不是本書係由你寫，即係我覺得係浪漫係因為佢對於嗰樣嘢嘅未知， 佢誤會咗 太多想像，係啦， 係啊，我都會遇過呢個情況，有時我會特別害怕或者特別驚面對一啲對寫作特別有 passion， 然後好好充滿熱誠或者夢想去加入呢一行嘅編輯嘅，因為佢哋係其實有時係啦，即係如果做個編輯就會明白嗰樣嘢，就係當你太過有激情或者太過想表現自己做得呢樣嘢好好嘅時候咧，其實有時係會弄巧反拙。 點解咧？ 有時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都係一個幾好嘅例子嘅，就係、是。我哋通常都會告戒一啲編輯或者一啲記者咧，如果嗰個受訪者你特別熟悉或者你特別喜歡咧，你唔應該做呢個訪問，或者你應該將呢個版俾其他同事嘅，因為你係會 lost 咗，你係會加咗好多主觀嘅色彩落去嘅，你會令到嗰個訪問係我哋有一定會炒咗嘅嗰個訪問，佢會偏頗啦，佢會有太多個人嘅情懷喺入面啦。咁作為一個客觀嘅讀者睇咧，其實嗰個訪問係一啲都唔好睇嘅，所以。有時如果一個記者或者一個編輯咧，佢係太過熱愛文字或者對嗰樣嘢太執著嘅話咧，佢有時佢未必會睇到一個即係喺個成個編輯嘅流程入面睇到其他部分佢自己嘅缺失咯。 呢個係咪就係 Yuki 你拒絕去編輯我啲書嘅原因咧？ 即係同你太 close 太熟啦咁樣。 都唔係嘅，我都冇拒絕，我澄清我冇拒絕。 你呢個先， 唔係你都有交稿俾我噶，我冇睇你嘅稿噶，我另一個編輯睇，因為同你太熟啊。 哦，你都有呢個考慮？ 因為我同你熟咧，如果你有一啲錯誤咧，我會諗緊啊，我應唔應該指正你咧？ 係， 我一定會指正你。如果我見到 係啦， 我一定會。 所以真係反映在座兩位真係唔同。類型的編輯， 防守 型，一個防守，一個就話我唔會，我唔知應唔應該指正，一個進攻型就係話我一定會指正你。我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覺得我同編輯的關係都係幾密切嘅，因為每一位作者咧，其實真係要依賴編輯。我覺得編輯從來都係我好信賴嘅一個角色嚟嘅，即係佢會令到我多咗好多方向啦。佢會令到我去組織我嘅文字嘅時候，將一個例如小説又好、散文又好，從一堆嘅文字變成一本書，其實有一個過程。嗰個過程其實編輯好重要，就係、是、一個。我可以話係一個導演嘅角色，如果用電影做比例，我唔知係咪即係呢個比喻係咪恰當，但係佢俾到一啲方向，俾到一啲結構，嗰個讓我去再思考咁。咁所以編輯嗰個關係咧，即係紅眼就講到即係好似有個距離啦，但係個距離就好微妙嘅。因為如果編輯同個作者之間冇一個好足夠嘅信任咧，其實件事又好難去達成，但係。太好呢又的確會有咗剛才紅眼所講就是究竟應該講呢、或者有陣時作者好大名㗎嘛，即係唔好講我呢個例子。有啲作者係即係相當之受人尊敬嘅時候。 難道你唔係一個大名？ 係 啦， 大名咯。 喺呢個節目度， 我錯啦，請你兩位同事出現。即係 你編輯有陣時對住一啲真係好大嘅作家，其實都幾困難啊嚇。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編輯得意嘅地方。但係有一樣嘢咧，一路都我仲係覺得咧，連我都覺得編輯浪漫嘅咧，就係、是、剛才紅眼講就係、是、好似咧可以一個人工作。即係可以喺一個暗燈嘅即係房間。 點解你會有呢個錯誤？點解你會有呢個完全錯誤嘅想像嘅？ 唔係，真係好浪漫啊嘛！即係你見到，例如即係好多，我覺得日本電影電視咧好多關於編輯做職業嘅、即係題材嘅、哦。 嗯。 即係例如《字裏人間》，講一個編字典嘅人，佢、就即係其實就唔係。令到佢好靚仔咁出現啦，但係就係有一種魅力，就係佢好沉醉於文字嘅，佢對於文字嗰種敏鋭同埋準確咧，係有一種執迷嘅，嗰種好個人啦，好可以耐得住寂寞啦，一個人面對一堆嘅文字，嗰種魅力咧，我的確係有一種咁樣對編輯嘅浪漫想像嘅、 我諗你講到耐得住寂寞咧，的確實係嘅，咁但係我。自己就唔認為編輯係一個即一個人孤軍作戰嘅。喺我自己嘅工作生涯入面咧，我自己覺得編輯比較似係一個協調者，一個 coordinators 嘅。佢、除咗同作者協調之外，佢係會同即印廠啦、同 designers 啦、同攝影師啦，係同唔同嘅單位協調。有時係即互取，即呢一邊係有啲缺失嘅，咁然後你就要用其他方面去填補佢。其實可能編輯嘅工作一向都係即好似一個講得難聽啲係一個潤滑劑咁樣嘅狀態。 個難聽嘅位係邊先啊？ 潤滑劑。其實就算你睇《字裏人間》咧，其中有一幕好有趣嘅就係、是。佢講到男主角咧，佢本身就係好仔細去睇噶嘛。 係， 但佢睇到咁上下，有個同事話俾佢知，你漏咗呢個題目冇寫，咁又提咗佢之後咧，佢將成即係之前做嘅嘢全部推翻曬。 其實係崩潰咗狀態啦。 但係要重新再做過一次。咁、但係呢個就係證明咗，其實編輯從來一個團隊嘅工作嚟嘅、無論係校對啦，定係編排版面啦，永遠都唔係自己一個人孤軍作戰嘅。 Yuki 係咪都咁覺得？ 我覺得係有孤軍作戰嘅時候，亦都有teamwork 嘅時候咯。因為我可能即係做書嘅關聯啦，即係你係要追落去本書度。我有啲書即係有啲編輯係基本上係跟年幾兩年嘅。咁當然佢唔係淨係做一本書啦。咁其實佢真係要進入咗嗰個世界度，喺嗰陣時其實係冇人會幫到佢，亦都係只有佢先至可以處理得到裡面嗰啲事啊嘛。咁但係當然佢完成咗之後，佢亦都要好頭先你講嘅，要同即係校對啊、設計啊或者係作者去做一個溝通或者係做一個聯繫啦。咁所以我覺得係有唔同嘅階段係有唔同嘅時候咯。係啊。 另外一個咧，對於編輯嘅即係喺電視電影裏面所呈現嘅想像或者浪漫咧，就係、是。佢喺一個花花世界，一個文藝世界裏面，嗱呢一方面尤其是做報紙雜誌嚇，即係即刻望住紅眼。 點解 啊？呢期就係即係嚇， 啊即係 Emily in Paris， 係啦，唔係即係有好多接觸好多藝人啦、又要接觸好多嘅名作家啦、導演啦、音樂人啦，然後即係。好似好浪漫，好多姿多彩，好繽紛嘅生活。嗱，你就即係大家都知道。 我講個小秘密，嗱，攝影師同埋記者編輯咧，最 ideal 最好嘅狀態咧，就係一個拍攝現場著黑衫嘅。係 點解咧？ 因為咧個鏡頭咧會反光反到記者同埋攝影師嘅衫，咁佢執嘅時候咧隻眼就會見到，咁所以咧一個專業嘅攝影師或者專業嘅團隊咧，其實全部人都係黑衫嘅，就一啲都唔 fans 嘅。個 artist 好 fans， 但我哋係唔會嘅。 係 呢個就比較，如果你見到有一個記者或者一個編輯咧，著到花枝招展咁喺度咧，其實係佢。完全不在狀態， 但係唔係講著衫啊嘛，講個生活接觸嘅人啊嘛， 生活就更加唔係啦，係好沉悶嘅，我覺得係沉悶嘅。但係我覺得嗰個沉悶唔代表真係悶嘅，嗰個沉悶係佢又唔係一個獨處嘅世界，但其實佢係有好多時間你可以好安靜咁對文字啦、對照片啦、對住一個版面啦、你可能係思考緊一啲。我唔知道思考緊啲乜嘢，可能係思考緊文字，思考緊一個題目，思考緊究竟點樣砌會靚啲咧？但係嗰個思考嘅嗰個狀態咧， 係即係佢會喺呢個工作入面咧，佢逼你去用你腦袋入面嘅呢一個部分咧，喺你日常嘅生活入面咧，其實好少會用到嘅。我自己好 enjoy 呢一個過程嘅，即係好似就係有一個大腦嘅肌肉咧，就只有喺我喺編輯緊嘅過程入面先會用到佢、 嗯嗯， 而嗰樣嘢係我好享受嘅、 嗯嗯， 可能好似變態。 喂，但係呢個我同意喺呢個部分啦。但係你頭先你講多姿多彩，其實係你都係做咩雜誌咯、嗯？我之前最開始做嗰啲雜誌係生活雜誌啦，係真係你講嘅多姿多彩咯。 其實生活雜誌係咩意思啊？可唔可以？ 誒、哦，即係佢裡面有好多嘅，可能佢會講設計啦，講介紹啲酒店啦，跟住又介紹啲家私啦，跟住係你有機會真係去。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去一啲家私廠度睇啦，跟住亦都係會即係做書之餘，你會去夜晚黑啲 event 啦。 嗱，你聽下聽下，你聽下嗱，如果我哋對編輯嘅理解就係咁，就唔係多姿多彩。 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係你做邊一類型嘅書或者雜誌，其實有唔同嘅生活咯。 但其實有痛苦嘅時候嘅，因為我都有做過呢種流行雜誌嘅。 係 咁，但係當你去完食完嗰一餐啦，或者去完一個好靚嘅地方啦，或者睇完演唱會坐第一排啦，你要有30分鐘嘅時間交嗰篇稿，因為第二日就要印，或者嗰晚就要印。如果睇演唱會或者睇一啲即係好大嘅 event 咧，係會有啲記者咧，一路嗰個人講緊嘢咧，佢就喺攞喺個手機度已經撳緊個編稿，然後就即時 send 翻去咧。然後其實因為嗰晚就要印，其實佢係你可以話佢好多姿多彩，但其實佢係好匆忙、好趕急嘅，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走馬看花或者係一個。永遠同時間競賽咁樣嘅狀態嘅行業嚟嘅， 但我好啲，因為我係做月刊，所以就可以有多啲時間，佢真係會做得好啲，即係同埋即係做多啲 research 或者同埋做埋訪問，咁成件事就立體啲咯。 但我可以肯定咧，就係約親紅眼去食飯咧，通常都唔會約晏晝或者早餐，就更加唔好講，即係下午茶應該係最穩陣嘅時間。 下午茶就比較穩陣。 下一節我哋翻嚟繼續講啊，而家聽翻首歌先，關智斌嘅《預言書》。 一半随自己，屋企通处飞。七岁几胆敢预言自己，操一手战机。但到一定年纪，经不起经济起飞，放下志气，喜中带悲。万能侠大热战成历史。仿佛一世纪，穿梭几乎云旧时梦想，升空中跌死，为了生活而放弃，要奋斗来迎进口里。世界是大人游戏，那幼稚预言谁谨记？时光机留给你回忆里。谁带路？假使间给你再做，问你又会否寄望更高？傻瓜机留给你，谁欢笑？谁愤怒？想当初预言无数，世界有太多变数。昨日已成队友，通通引了佢。新世纪福音二潮动画，一早不再追。面对生活流水，天真给几次榨取，往日战友一一退队。不记得梦幻乐园地址。消失于市区，一双双护卫地球漫画，安息于废墟。习惯失望和气馁，有勇气原来亦有罪。已到达大人年岁，那伟大预言无根据。时光机留给你。

头可断，发型又不能乱。头发咁重要，但系古代冇洗头水，点样洗头嘅呢？古时男女都留长头发，洗发护发就好麻烦啦，一啲都唔 enjoy， 仲可能觉得当灾添。不过洗发用品系天然冇污染嘅。首先咧就系皂角，即系肥皂嘅皂。农村有好多皂荚树，生出嚟嘅果实长长扁扁，有人以为系扁豆啦，其实就系皂角。使用嘅方法好简单，喺树上面采摘皂荚，用水浸，然之后咧就整碎佢，加啲水喺度搓，结咗之后咧就将啲渣隔走，剩低嘅就系皂角洗发水啦。另一种天然洗发水用木槿叶做嘅，亦都容易揾到，制造方法同皂角差唔多。因为含有植物皂素，起到类似肥皂的作用，去除污垢。木槿花是韩国国花，他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朴槿惠，爸爸朴正熙帮他改名槿惠，就是源自木槿，寓意美丽长久。在中国有七夕的时候用木槿洗头的习俗，传说每年牛郎织女相会，织女喜极而泣，眼泪跌下来滴了在木槿叶上面。姑娘如果在七夕这一日摘那些木槿叶洗头，织女的眼泪会保佑顺利，找到如意郎君。民间洗头的招数主要还有草木灰和大家或者都听过的洗米水。洗过米的水含蛋白质、维他命、矿物质等等，可以养护又可以去污。米水的分子可以分离油垢，洗完米物尽其用，没什么成本。古人有发现火烧稻草，加上农作物收获的籽之后剩低的那些部分，留低的灰烬草木灰亦都可以去除污渍，溶在水之后用来洗头，可以溶解油性物质。在原始社会，人在河和湖等等冲凉是平常事，在过程里面发现如果身上沾了泥，洗起来更加干净。后来明白是因为碱性的泥土和油脂发生所谓造化反应，起到除污的作用。看来出污泥而不染，有根有据。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翻到嚟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咁今晚嘅题目咧就系编辑唔易做。直播室里面咧有两位嘉宾 Yuki 同埋红眼，同埋我米克。咁话说咧，刚才就讲紧呢个即系编辑嘅浪漫想象啦，喺唔同电影啊、电视剧啦，有另一个相关嘅。就是好多人咧睇完呢个校对女王之后咧，就喺度谂紧，哇！做编辑嘅世界真系好啦，有个咁靓嘅校对女王。幫手做校對嚇，同埋即係文藝世界係咪都係好多年輕貌美嘅即係女文青咧？咁樣咁啊，呢件呢個時候咧就交俾阿紅眼去解釋一下。 嗱，據我打滾咗咁多年咧，通常喺嗱，首先我就真係冇見過，莫講話校對女王啦，我就即係未見過石原里美添啦。通常喺報館或者雜誌嘅即係戰鬥狀態中嘅編輯咧，都係好似幾日冇沖涼啦，然後披頭散髮啦，有啲咧就係因為光害咧，會揾個盒咧裝住自己啊，好誇張！即係 光害係咩意思啊？ 即係佢驚後面嗰啲光咧纏住個 mon 影，令佢分心咧寫唔到稿或者改唔到，佢哋係會有一個黑盒咧，成個包住自己。 哇！好勁啊！ 係即係你見到佢狀態咧，就知佢戰鬥緊咁樣啦。咁我就冇見過石原里美啦。同埋據我印象咧，大部分喺香港做校對嘅咧。都是叔父輩嚟嘅，都係叔叔嚟嘅，即係德高望重嘅前輩嚟。因為佢哋好似就係最有經驗或者最有一個話語權，就係呢個字錯或者呢一個字正寫應該係咁樣，冇得拗。 我唔知 Yuki 你係咪有呢個經驗？ 係啊，我公司有一個教隊伯伯啦，咁其實佢已經係退休退休年齡咗好耐，但係我哋不斷去反聘佢啦，因為佢係會揾到一啲咧係你。點樣睇都睇唔到嘅嘢咯，即係佢隻眼唔知點解咁利， 咁詭異啊！點解講出嚟？ 因為佢係好專注， 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嘢。 係啊，同埋佢呢個角色係每人敢吹佢，即係我哋敢吹編輯、敢吹設計師，但係 同埋作者啦，我即係必須要講。 係啦，但係冇人敢吹教隊，佢真係可以佢對一份嘢，佢係對嘢啫，唔係睇字，對嘢可以對半日或者一日咯。但係佢就係對到一啲你睇唔到嘅嘢，我睇唔到嘅嘢，設計師睇唔到嘅嘢。 但係紅眼話即係。教對老師啦嚇，即係佢哋教對咗嘅字唔可以拗，點解唔可以拗咧？唔係都有根據嘅 咩？其實有時我驚個教對多過驚老總嘅，老總你有時都仲可以駁下佢嘴咧。教對係一個神聖嘅，即係佢好似拎住本聖經咁樣噶，佢一定會話俾你知，唔係啊，我哋公司我哋報館一向唔係用呢個字嘅，咁你無論你喺中文系啊，你喺學院入面咧，你引經據典覺得其實咁樣呢個字相通或者呢個係異體字係得嘅，佢話唔得。 有冇例子咧？ 喺我啲報館，例如奇蹟個蹟字咧，佢係唔可以用足字旁嘅，任何情況下都唔可以嘅。 哦， 係啦，咁 用咩啊？ 要用餐艇仔嘅， 哦， 系啦，咁其實你有時會覺得唔係好 make sense 嘅，但係都係要照用嘅， 係，同埋足字旁都相當之普遍使用啊， 但全部都。全部都唔可以。咁我後來我自己會諗就係、是、啊，可能係因為唔同嘅媒體、唔同報館雜誌咧，想區分翻自己嘅，即係佢啲文章有冇俾人有冇俾人挪用咗自己啲文字。 哦，即係 估係咁樣。 密碼嚟嘅你個陰謀論。 我陰謀論啦。咁當然其實你每一個編輯入行咧，你首先在個編輯手冊入面咧，都一定有嗰個叫做規範字嘅。 係 每一個地方都唔同，你喺唔同嘅地方打滾過咧，你嗰、那個。database 咧就好長嘅，有時我寫稿咧， 係 因為我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度寫啦。 嗯嗯嗯、 我有時係會就佢哋嘅唔同地方去換嗰個 database， 費事佢哋會出錯嘅。咁我自己就會記住，啊、如果要為呢個寫咧，奇蹟咧就是、足字旁嘅；為呢個寫咧，咁、那個奇蹟個蹟字咧就 好體貼啊！呢個作者 係咯， 但係佢哋係有本手冊定係點樣噶？ 有一本是看得见的手册，亦都有一本是看不见的手册。看不见的就是就是那个教对伯伯。 哦，他自己就是一个活字典。 是啦，他你不要跟他拗的。但我 觉 得那件事是很有趣的，因为呢我不知道其他即其他地方会不会是这样，但我遇见的一些教对前辈教对伯伯呢，他们是没有一个即他们是比编辑更加神秘的。 嗯、 他们是没有人会催他啦，几时上班都没有人知道啦。 啊、 好像差不多的时间他们就会坐低啦，然后开始。漫長的校對啦，另外你就好像等佢審批咁樣啦，啊，確定冇曬錯字啦，咁就可以過啦。佢哋係好似威嚴，有威嚴過一個老總嘅。咁 呢個係報館嘅情況係咪？出版社係咪有啲唔同咧 ？Yuki 係啊，我哋唔會咯。我哋嗱，首先我係會挑戰校對嘅，因為佢唔係一定 嗱進攻型編輯啦，繼續去 攻型啊， 繼續去證明呢件事。 因為佢唔係一定啱咯，佢有時佢即係同埋我其實。我是會挑戰，但我都會尊重的。因為 公眾有手啊，突然之間 那些咧一開口話，嗱我呢份人咧就唔中意同人嘈交嘅。不過咧， 唔係因為咁我去挑戰佢嘅時候，我都會查咗字典係咁樣嘛，同埋佢好有禮貌嘅。我哋個教導叔叔咧，其實佢係會打問號嘅。佢嘅意思係佢提咗一個。方案，但佢會問好，睇下個編輯係咪真係 agree 佢咯。咁、所以呢個可能係真係互相尊重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好欣賞就係佢唔一定係啱咯，即係因為即係編輯佢都有佢自己嘅經驗同埋去知道嗰樣嘢係啱同埋唔啱啦。咁同埋我哋係冇規範字嘅。系啦，即系跟作者嘅，系啦，即系嗰个作者用呢、這、一个词汇系啱嘅话，我哋就会跟佢用，帮佢改通。 跟着红眼就惨啦， 各处香 系啦， 我跟着嘅教对就惨，我系惨嗰个，你有冇谂啊？ 唔系，咁你啲文字结集成书嘅时候，呢、這、一个就俾 A 报刊啊，就用一个 database 嘛，嗰个 B 嘅就用另一个 database， 全部都唔一致嘅。 其实唔止噶，仲有标点符号噶。如果你认真去计咧，唔同嘅报馆同流行杂志咧，佢哋用标点符号嘅范式都唔一样。 点样咧？例如， 有啲報館或者有啲雜誌咧，英文書名咧就唔會加嗰個書名號嘅，就係就會打斜斜體字嘅。但有啲其實係會嘅。咁而年份咧，有啲就會寫阿拉伯數字啦。但有啲就規範咧係寫2O1 2O21咁樣嘅。咁唔同嘅地方都唔同嘅。咁、有啲咧就例如個數字咧，去到某個位咧就要寫阿拉伯數字，有啲咧就寫中文數字，係、每個地方都唔同嘅。咁我知道咧，一般入行嘅編輯咧，佢哋會覺得其實有咩分別咧？但其實嗰、那個統一咧。是一個編輯的基本功力、你要發現到那樣東西是不統一、那樣東西是它是有瑕疵的、其實那是錯咯，因為你那樣東西不統一的時候，就算它是對都好，它只要不統一，其實就代表你編輯看漏眼， 所以編輯和校對其實可不可以說是校對都是編輯其中一份即是份內事來的，不過又再一個專業的同事去再幫你跟多次校對， 因為你成日都睇嗰份稿嘅時候，你會有盲點咯，所以你要第三隻眼去幫你睇一啲你唔為意、覺得係理所當然嘅嘢咯。咁、所以係係咯，都互相幫助。係。 因為咧，剛才講到咧，即係如果去做編輯啦，兩位都好多經驗，就係因為已經去到咁高級啦，咁、要請編輯啦。咁然後你哋就話咧，好怕呢啲即係對文字非常有熱情嘅人。但係其實明明我認識兩位咧。都是對文字相當有熱情啦，然後自己亦都會寫嘢啦。咁但係點解當初又唔淨係做作者啊，或者主要做作者呢條路，又去揀選做編輯咧？即係點樣嚟嘅咧？呢件事？ 我個情況係比較奇怪嘅。我咧當時我喺台灣畢業啦，咁。當時正係諗緊啊，究竟應該繼續讀書， 碩士畢業 係啦，碩士畢業咁就定係翻嚟香港工作咧？咁、當時啱啱就有一個報館嘅編輯為我開門，喂，你翻嚟啦，我哋照顧你咁樣啦。咁我好年輕咁，我冇乜點諗啦，咁我就過去工作啦。嗰、那個我好坦白講咧，第一個月咧，我係嚴重失眠嘅。即係我嗱，坦白講，我就係畢業之前咧，我就自恃都係中文係碩士畢業，成績都唔錯，又都寫過好多考好多文章。 係啊，紅眼咧係成名好早嘅一個本地作家。我先需要講咧，佢攞獎嘅時候咧，係相當年輕。 但呢樣嘢喺一個編輯室，喺一個報館入面咧，冇人 care 嘅。 嗯， 係啦，然後佢哋會 care 嘅就係你中文咁叻。你文筆咁好，點解啲咁 careless 嘅 mistake 你會發現唔到咧？你好快就被擊潰嘅。所以我點解話我驚嗰啲好有自信或者好有熱情嘅人，就係佢哋過分有熱情同自信咧，佢哋睇唔到一啲好基本嘅錯誤，甚至可能基本到就係你喺同一段文字入面咧，即係無論編輯或者你睇記者嘅稿啦。同一段文字入面有兩個字是用了不同的別字，你自己發現不到的，但其實一個編輯一定要找到這些問題、即所謂編內統一，這個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在我入行做報館編輯的第一個月呢，我是好像被人蓋了很多疤一樣， 磨平了， 不是說磨平了的，而是擊潰了很多自信，原來自己不是真的自己想象中那么了不起的、我觉得编辑有时是令我学习了怎样谦卑，即就算你写文章很厉害，或者你有很多看法，你很有自信，当你还是做编辑的时候，你是要做一个即还原基本步用，由最简单最基本的东西开始看回去检查回、而当你有这个自觉的时候，才开始进入了一个即 有质素的编辑的状态。 Yuki 咧，系咪咁样类似嘅故事咧？ 唔系啊，我真系中意文字，我中意文字啦。其实我自己中意创作嘅，即系读大学嗰阵时候，我有写剧本嘅。咁、但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嘅时候，就觉得即系你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啦、真正嘅作者其实真系唔系话你写到一篇好文，或者又即系作到一啲天马行空嘅故仔就已经系咯。其實一本好嘅書咧，一個好嘅作者，其實佢即係裡面個底要好厚之餘，同埋佢即係成個結構要諗得好完備咯、即係唔係即係因為我成日覺得你即係雜誌一個 feature 同埋一本書，其實係真係兩樣唔同嘅嘢，係咯。咁所以我覺得見得多咗之後，就覺得自己未夠班，即係。仲有好远嘅路先可以成为作者咯。 我觉得咧，我始终要平衡下嗰个观点嘅，即系两位以编辑作为即系本位去讲，就话啊，即系 即係要小心，唔好即係對文字太過有激情嘅人入行啦。但係其實我睇翻你哋咧，我的確覺得兩位都係對文字同埋創作，即係依然有一種激情。咁所以嗰樣嘢其實係學習點樣從一個相對個人嘅作者身份，同埋一個要顧及集體同埋一個團體同埋一個客觀嘅文字標準。因為作為作者咧，其實佢可以因為維持嗰個個人嘅寫作風格咧，而去放棄咗好多其他需要關心或者關注嘅文字上面啲規則。但係編輯就唔可以咁，編輯相對要有一個距離感，去即係平衡翻一個即係文字上邊嘅取向等等啦。咁講咗即係多一段時間啦。編輯真係要做嘅嘢咧，我哋好似冇乜點講。個原因咧，其實係唔係我哋漏咗，係因為咧，其實喺唔同嘅出版物咧，其實嗰個編輯嘅職能咧，其實有少少唔同係嘛？即係例如先從報紙講起先啦，因為紅眼其實好多有趣嘅故仔，我喺佢度即係聽翻嚟啦，好多即係。直播唔講得啦，開始唔講啦，古仔啦，都係喺報館聽翻嚟嘅。 係報館有好多館，報館咧有一間煙房嘅，應該大部分報館都有嘅。我始終我嗰個即係頭先我所講啊，報紙編輯團隊就係一個團體工作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有一間煙房咧，嗰間煙房咧有兩個功用嘅，第一個就鬧人啦， 係 即係閂埋個煙房鬧人啦。第二個咧 睇唔睇到裏邊㗎？係咪密封㗎？ 有半密封嘅，因为佢系一个烟房咧，佢嗰个玻璃咧永远有一层 膜咁 样。烟房系即系食烟嘅烟房啊？ 系啦。 大家咁守规则系？ 唔系，等嗰个烟房冇人食烟嘅，大家嗰个系一个都系奋斗房啦。 我明白。 系啦，用奋斗 好啲，好啲，呢个好啲。 似龙珠咁样匿埋喺度。 系。 大部分人咧就系谂唔到条题啦，谂唔到个尾啦，谂唔到个头个 lid 啦，就会匿埋喺间房度咧。咁然後就諗到為止先彈翻出嚟， 可以放出嚟。 係啦，我以前我唔明白點解，即係因為大家都以為編輯寫好多字，唔係嘅。如果你職位越高越資深嘅編輯咧，你嗰日你淨係寫八個字嘅啫，就係嗰個報紙嗰條大題。但嗰八個字咧好誇張，有報紙要求到咧，你嗰八個字咧係唔可以同你周圍方圓幾公里嘅所有標題撞字嘅。要七個字就要七個字，要八個字就要八個字。點樣可以度到嗰條題出嚟呢？原來是一個好高深嘅學問，你寫得越少，其實要花嘅時間同埋功力其實越多。呢個係可能係你做編輯先至會體會到嘅難處咯。 咁但係喺你做報紙編輯裏面遇過最麻煩、最驚險嘅事情係咩咧？ 最麻煩係改版嘅。 咩叫改版啊？ 報紙有唔同嘅，即係唔同版面嘅報紙咧，其實就唔同時間印刷嘅。咁而港文啊、財經版咧，就通常最後先印啦。咁改版就係、是、到十一點、十二點嘅時候，突然之間有一啲突發事件發生咗啦。咁就即刻要改版，例如話、財經版有一個好大嘅。事件发生咗啦，要调咗嚟头版啦。 例如嗰、那个息口转咗， 系啦，联储局加息或者突然间联储局换咗人，咁你就过去几个钟头做嘅嘢咧，全部 delete 晒。 系 你编辑第一件事，可能你就系要舍得放手啦。你唔好留恋你之前六七个钟头做过嘅嘢啦，冇咗噶啦，不存在噶啦，因为嗰啲嘢你唔会留到听日出街嘅。你冇咗噶啦，咁一下就冇咗，咁然后你就重新做过，但你重新做过咧，你得三分钟或者四分钟重新写过。 在呢個時候咧，如果對文字太執著咧，應該就搞唔掂啦嚇。咁不過對於即係編輯嘅工作，嗱，雜誌又有編輯啦，出版當然出版社又要編輯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啦。不過做編輯，我覺得有一樣嘢好緊要，就係嗰種對文字嘅初心。應該都係一直都要堅持住。聽翻首關於初心嘅歌先 ，Dear Jane 聖馬利諾之心。 像大不者毁美志气不会被原谅，仍难再想，还得逞强，眉头见血当勋章，明明难保，知心参加这输够必有奖，但我都想为那虚无。 顽强旧基因不会特别扭转运和命，然而我信人的精神能融化最后的冰。我是个怕输的人，仍然扮勇敢，前去追黑人，往后退更纷纷，上做炮灰的那群，我局大概应吸引，明日或到我翻身，胜利会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恒基地产以508亿元投得以相信丰制招标的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恒地主席李嘉诚表示，将投资630亿元，将项目打造成为香港最具标志性的世界级地标建筑，有信心带来理想的回报。恒地表示，设计方案以桥作为设计概念，会带来大量绿化和公共空间，地皮总建筑面积约为161万平方尺，除了建筑物楼面面积外，将创造超过30万平方尺的都市公园空间，连接中环和海滨长廊的林荫大道，重置天星小轮钟楼和相关的广场空间，以供市民24小时使用。恒地又说，三号用地将分两期开发，第一期2027年完成，第二期将会在2032年完成。政府公布合资格的特定组别人士，即是免疫力弱的病人和较高感染风险人士，可以由下星期四起免费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今个星期五起可以预约。免疫力弱人士包括癌症病人、器官移植病人、晚期艾滋病患者等。至于较高风险的感染人士，包括60岁或以上长者、医护人员、长期病患者和工作环境有较高暴露风险和较易传播新冠病毒的员工，例如参与抗疫工作、提供跨境运输或在管制站和港口工作的人员。当局说，专家建议第三剂接种伏必泰疫苗可能产生更好的免疫反应，但选择哪一种疫苗属个人意愿，市民可以按自身的情况作出个人选择。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都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同埋已经接种新冠疫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3名确诊患者，分别是2男1女，其中一名26岁男子由美国抵港，曾经在美国接种2剂莫德纳疫苗；一名57岁女子由英国抵港，曾经在本港接种2剂科兴疫苗。另一名患者是62岁男子，由英国抵港，曾经在本港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他住在薄扶林碧瑶湾21座，在跑马地体育道3号香港足球会工作。他在潜伏期在本港曾经居住、工作和曾经到访的地点已经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案件，经控辩双方认罪协商，钟汉林今早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分裂国家和一项洗黑钱罪，案件押后到本月23号求情和判刑，以待索取被告的背景报告。钟汉林继续还押，

其实结婚或者单身，佢个好处同埋坏处系因人而异。而无论如何，随住手机年代嘅出现，单身势力嘅崛起已经系无可置疑。好多研究学者嘅记录都喺度显示，近年嚟结婚率不断下滑。 但是单身人士应该怎样顺利应对当孤老的时候所产生的恐惧呢？怎样面对歧视呢？ 相较于有伴的人，社交活动对单身人士的幸福感有什么影响？应该怎样帮助单身人士拥抱生活？那就不妨读一读伊利亚金·奇斯列夫所写的《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书中自然有令人惊喜的答案。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单身年代》，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简单，却不会孤单。作者伊利亚金·奇斯列夫，由商周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回到来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今日的主题呢就是编辑吴义做。直播室里面有两位嘉宾Yuki 同埋红眼同埋我米克。今日的主题就讲编辑啦。刚才编辑呢即时就指正我讲嘢都有错别字。刚才播的那首歌呢是 DJ 的《圣马力诺之心》。是啱啦嘛。连讲嘢都有别字。 即 我记得 Yuki 第一份翻翻嚟嘅稿咧，唔知系佢嘅再下边嘅编辑俾我嘅稿咧，系咁圈我啲别字啊、错字啊、 错字王。 即系对于我嚟讲咧，对于一个作者嚟讲咧，即系编辑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工作，会直接影响我咧，就系、是、帮我去改正我啲字或者更正我啲字。但系其实编辑唔应该净系得呢啲工作噶嘛。嗱，讲咗两节啦，你哋两位仲系唔肯话俾我听，咁编辑嘅工作内容系包括啲咩嘅咧？红眼。 你頭先講得啱嘅，編輯其中一個重要工作係睇有冇錯別字，係睇啲字寫得好唔好啦，文筆如何啦，有冇啲 grammar mistake 啦，尤其是 文法上嘅錯誤。 係啦，尤其是而家可能一個網媒年代咧，那個文法嘅錯誤係都幾嚴重嘅，尤其是好多人會用咗一啲例如我最近見到有啲人即係交稿係顏值閃爆咁樣，係啦，咁我明嗰個意思嘅，但係寫出嚟係唔得嘅，即係顏值 OK 啦，但顏值就唔會閃爆啦， 一係高一係低， 係啦，顏值就高低啦，咁閃爆就唔係顏值啦，係嗰個容光煥發， 所以唔係嗰個字本身係咪所謂潮流啊，而係通唔通啊， 合理係啦，咁。有時編輯係要 judge 呢樣嘢嘅，究竟佢係錯啊，係一個潮流用語，係用唔用得，出唔出得街？其實喺呢個衡量即係取捨咧，其實都係編輯嘅其中一個工作嚟嘅。當然仲有其他好多，例如做報紙或者做雜誌版面嘅編排咧，其實都係編輯嘅工作嚟嘅。有時一啲資深嘅編輯教我咧，係好刁轉嘅。例如佢話咧，你盡量要揾一張相咧，嗰、那個受訪者咧係要望住嗰條題嘅，咁先至係一個係啊係啊，即係或者咧嗰隻有啲手勢啊，或者有啲眼神咧係要望住嗰個標題，吸引讀者嘅眼睛望過去嘅。佢哋教我嘅其中一個我。都是对一个文学的人，即是一个从事文学或者读文学的人呢，是有些挫败的。因为他们说呢，其实100个读者里面呢，有90个读者都是不会看那篇文。那10个会看这篇文的读者呢，其实只有一个会看那个大题。 嗯， 是啦，即是很多人呢，其实只望一眼。 是。 即是有一个，即是得好少微乎其微嘅人係會睇到成篇 文 嘅，大部分人咧只係望一眼、望條題或者望嗰張相就冇噶啦。咁所以你要吸引讀者去望落去咧，其實你嗰條題係最花功夫，嗰張相係最花功夫。而呢樣嘢其實都幾啟發到我嘅，就係、是、有時喺一個學院、喺一個大學嘅文學訓練入面咧，你以為寫得一首好文章，但係嗰樣嘢其實係一個 編輯的角度來講，反而未必是最重要的、你就要可能是有時候要懂得取捨、即是 在文字和相片裡面，其實你要選相片先的，在個版面和相之間選了版面先的、可能是有一個這樣的考慮。 但是你這個這樣的補充呢，令我更加明白為什麼很多時候我明明覺得做個訪問有其他相片是漂亮，然後去到個雜誌和個報章度咧，永遠係揀張唔係好靚，可能就係因為我隻眼咧冇望住 通常講照妖 鏡，好出名㗎。嗱，某啲報刊係出名咧，做親人訪咧，即係人物訪問咧， 都一定係揀張。我睇過你個張，其實你個張 OK 嘅。 你咁樣講就好容易估到。 你任何一個角度其實都冇乜死角啦。其實你使乜驚？ 唔俾紅眼講嘢啦。Yuki， 即係你都做過雜誌啦。咁雜誌編輯仲有咩？即工作內容，頭先紅眼係未補充到嘅。 諗下嗰期嘅內容咯，即係成本書嘅內容係點樣鋪排，同埋裡面揀選一啲咩嘅作品咯。咁、但係我想話，我做雜誌嘅時候，其實都幾避免咧啲編輯去做一個設計，劃定個圖文點配俾個設計師，因為其實我好相信每個人都有佢嘅專業嘅，編輯嘅專業就係佢揀咗相同埋即係最適合文字嘅編配嘅一啲相啦，俾設計師。但係設計師嘅專業就係將佢整靚佢咯。咁、所以我咧，我嘅做法就係避免編輯去做呢個角色嘅。咁同埋我即係一啲前輩講啦，其實做編輯嘅話，其實如果再專即係專啲細啲嘅話，其實係分文字編輯同埋圖片編輯咯。因為有時候未必係真係圖文咁去配嘅，而係圖片都有佢自己一個層次去講嗰個故仔、令到即係更加好睇咯。咁呢個就係即係另一個 level 啦。同埋即係有啲編輯可能真係文字叻，但係佢真係做唔到圖片編輯，真係會有發生嘅。 我曾經咧即係作為專欄作者啦，同一個即係雜誌嘅編輯合作啦，咁合作嘅時候就係文字編輯。咁原因咧就係、原來佢整本雜誌咧，因為有個好統一嘅風格，即係你無論講咩都好咧，嗰啲相都係有個統一嘅風格嘅。咁所以咧，我明明個專欄係有要配圖嘅，咁其實最好就係我去影埋嗰啲圖啦，或者我去請一個即係、我覺得適合嘅攝影師去影啦。但係個圖片編輯就唔太容許呢件事嘅，因為影出嚟個風格咧，可能就會覺得，例如舉例咋，即係可能好寫實、哦，但係我哋就唔係要咁樣嘅、我哋要係即係 moody 啲嘅，我哋要即係個整個氛圍重要啲嘅咁樣。咁即係呢一個原來係喺唔同嘅雜誌，唔單單係報刊雜誌出版社唔同，係每一個獨立嘅機構其實都有一種編輯嘅風格，令到編輯嘅工作點解好似咁神秘咧，就係、是。真係每一間機構嘅編輯嘅工作內容咧，都可以有分別。 我想講個更殘酷嘅事實俾 Yuki 知嘅。 好， 你頭先話即係分一個文字編輯同圖片編輯，同埋我明白你個意思嘅，因為我自己都會有一啲工作咧，係有一個同我合作咗好多年嘅 designers 咧，咁我的確就唔需要即係佢自動播啦，即係合作咗好耐，知道我想要啲乜嘢啦。我喺一個某一本雜誌嘅情況下咧，我係嗰個記者啦。我是那個編輯啦、我做埋 Photoshop 同埋 InDesign， 我是那個排版，所以左手交俾右手，然後交翻俾左手，咁然後所有都是我自己去做曬嘅。嗰、那個其實嗰個情況喺呢一行都幾普遍 嘅，即係常見嘅。 喺某一啲規模比較細啊，或者人手緊缺嘅流行雜誌入面咧、好似都經常出現嘅，尤其是當而家都開始出現了網媒，可能有一部分的人力資源就去了網絡媒體那邊、而實體書呢就人手真的很少的，可能會是一個 freelancer 一個 part time 去做 design 去做排版的工作、而大部分的都可能是一個記者做勢，有些記者甚至即 有些編輯甚至是記者攝影師排版美術全部都是他自己一個做勢的。你說編輯有些什麼工作、我覺得很難完全講得清楚，就係、是、其實喺就係喺呢本雜誌或者呢份報紙，任何缺失嘅、即係任何一個缺席嘅空位入面咧，佢、都要做嘅， 要去填充，要去補位嘅時候就出現 了。我自己有印象得幾深刻嘅，有一年咧係即係有某間報館啦，咁我當時都喺嗰度啦，咁當時係打大風啊！冇人可以翻到嗰間公司，咁好傳統嘅，一定要嗰個人喺度，有所謂嘅文稿機咁樣噶嘛，咁一定要喺度先至可以埋到嗰個版嘅。 咩叫文稿機啊？ 係啦，一個報刊嘅術語嚟，即係我哋咧係有一個文稿過稿咁樣嘅工序嘅，咁就唔係啦，呢個報刊嘅傳統啦，咁就。即係就算而家資訊好發達都好咧，嗰啲記者咧都係要翻翻埋自己公司坐翻埋嗰個位度咧，先至可以交稿嘅。 即係意思，我一定要翻到去辦公室嘅台頭，就算我已經喺屋企部電腦打好咗份稿，我都要將佢轉翻落去呢部機裏邊交稿。 呢個係某啲報館嘅傳統。 咁但係嗰部機係唔係即係一般我哋理解嘅電腦咧？ 系我哋谂嘅电脑嚟嘅，你可以成，你可以觉得系一个内联网咁样嘅系统，系、 哦、 啦，因为都牵涉到一啲即系可能分析啦，即系美术即系印刷印厂嗰边嘅处理工序嘅，咁但当时嗰个情况就系冇编辑。翻就記者就當然可以手機咁樣交稿俾個編輯啦，咁但係最後嗰個動作都有一個編輯坐喺度嘅。 哦，呢個係編輯嘅工作內容之一。 嗰、那個編輯係嗰日做曬成份報紙嘅嗰啲版面嘅。係啦，你話究竟編輯工作可以去到幾吃力咧？係可以去到當冇人嘅時候，你自己一個食曬所有版面，做曬所有。咁你話係咪好痛苦？其實可能就係有某種。某種責任咯，就係當你冇有即係要補位，就係或者當有啲人做唔到嗰樣嘢，或者少咗一個人做嗰樣嘢嘅時候，編輯嘅工作就係一個潤滑劑咁樣角色做埋。 但係呢個係行規啊，定係還是即係就係咁嘅責任分配？即係話，例如打大風，大家都翻唔到嚟嘅時候，其實理論上編輯都有權係真係翻唔到噶嘛，但係佢必要翻到嚟。 我諗喺編輯嘅生涯入面咧，我執生嘅時間係多過常規嘅時間嘅，即係大部分我都係即係大部分令我覺得我自己做緊編輯咧，就出現咗一啲突發狀態啊，一啲不如意嘅時候，先至會令我覺得哦，即係做緊個編輯咯。 嗱，呢個就係一個自命為防守型編輯嘅一個告白啦，咁樣咁啊，進攻型編輯阿 Yuki 有冇唔同嘅睇法咧？ 我都同意佢講咧，編輯係保衞咯。其實我都做過唔同嘅角色，即係譬如忙嘅時候啦，我真係連校對啦，細微到去點紅啦。 你講你做雜誌嘅時候， 雜誌同埋而家都係出版都有咯。即係我而家都在落手落腳做編輯嘅工作，同埋有時候真係忙嘅時候，我都會真係校對啊、點紅咩都會做。 點紅係咩意思啊？ 點紅就係有時候我哋編輯甩咗啲嘢啦，錯咗咁俾 designer 改，但係你即係成本嚟計，你唔知道佢有冇改得啱同埋改齊噶嘛。咁所以我哋都有個。即有個步驟係你要點翻去 make sure 佢每一個我哋要佢改嘅嘢都改得啱同埋改得齊咯。但有多時候因為有啲 designer 好啲就少啲錯誤啦，但有啲 designer 粗心大意其實真係會多錯誤。咁所以都有呢啲好微細嘅嘢要做咯。咁同埋而家我想講角色頭先真係好多元化嘅，就係編輯都有一個 terms 叫營銷編輯啦。而家 營銷啊，要 負責，即係你仲要撈埋即係做埋 做埋 sales， 係啦，即係做埋 sales， 做埋即係點去推廣本書啊，點同一啲人去傾即係咯。即係銷售嘅嘢都要去做咯。 我咧即係喺準備呢一集之前咧，咁就即係收到啲。聽眾啊，一啲即係學生啊，佢都會即係信息我啦，即係傳短信俾我就話：，其實咧都好想知道，即係可唔可以升任編輯呢個工作？因為咧，除咗剛才講要執生啦，文字功力啦，就係、是、有啲都唔係真係浪漫嘅，係真實嘅，就係、是、編輯咧，好似有啲好即係自己嘅工具嘅，嗰啲工具咧，好似係即係外人咧係唔會知道。例如咧，我收翻你哋即係睇完嗰份稿咧，有啲符號嘅。即係有一個好似 G 字咁嘅東西，即係圈住，然後又拉長咁樣，或者咧，總之有唔同嘅寫法嘅。咁一般冇得喺學校學到，即係儘管可能有啲即係專係做創作嘅學系，可能會教一堂或者一個課叫編輯課啦。咁但係其實呢一啲咁樣咁專有嘅技術，係你哋去到工作嘅時候先學識啊，定係點樣可以學翻嚟嘅？ 我覺得編輯其中一樣嘢就係、是。你要在最短時間之內學識曬所有嘅，係你冇時間俾你，冇時間俾你慢慢學嘅。尤其是其實你所講嘅啲即係編輯嘅一啲 marking 嘅技巧咧、其實可能呢個都係好少嘅。我覺得最多嘅係一啲相關嘅知識啊、尤其是你嚟你睇一啲專欄嘅稿啦，或者睇啲新聞稿啦。有啲即係有時有啲資深編輯就會考你聯儲局主席係邊個，上一任咧，再上一任咧，係啦，咁嗰啲人名咧，佢哋會好似個電腦咁樣咧背曬嘅，佢會例如我自己經常都寫電影啦，嗰套戲嘅戲名究竟係香港翻譯啊，定係台灣翻譯咧？係邊一年咧？嗰、那個 嗰個演員個名嘅香港譯法有冇寫錯咧？你都每一樣嘢都要查，咁你查唔切噶嘛？有時都係要靠自己嘅大腦。 同埋我必須要講咧，就係即係其實網上我哋以為好準確嘅， 嗰啲全部都 係 錯， 係啊，係。經常錯，尤其是即係唔同地區嘅譯名咧，係經常撈亂嘅。咁呢啲就係真係好似要靠經驗咯，係嘛？ 係有時一來係靠經驗啦，二來我覺得唔只係經驗嘅，二來就係我諗編輯經常係我經常會自我懷疑自己嘅，就係嗰樣嘢你明明覺得一定係啱嘅，例如米蝦，我知道點樣寫嘅，但係我出嚟個編稿嘅時候咧，我都會上網 search 一下究竟米蝦係咪真係叫米蝦？ 會唔會真係係一隻蝦個蝦咧？咁 係啦，會唔會真係係一個米蝦個蝦咧？咁樣都係當你以為嗰樣嘢唔會出錯嘅時候咧，真係會出錯嘅。一個好有趣嘅例子啊，就係、是、咧我。前排咧咁啊，做一即系我哋雜誌就嚟埋版啦。咁我突然之間就加咗一版，咁美術咧就即係整一啲 logo 咁樣啦。我咁整個 logo 啫，本身都係 copy and paste 貼落去啫。佢係一個佢貼漏咗一個英文字母啊，係我哋本雜誌嗰個書名嚟嘅。 嚇！ 冇人睇到，去到最後 blue pin 嘅時候先至留意到。 藍紙 係啦，個藍紙首先睇到嗰個好細嘅。可能唔係編輯就睇唔到，但嗰個係你本雜誌嗰個書個書名嚟 嘅。但係講男子咧都好有懷舊嘅感覺。 係， 而家好多人都唔知咩叫男子嘅啦，即係男子係咩啊 ？Yuki， 男子就係你攞咗去印廠嘅時候，佢出一份嘢俾你，跟住你對完之後，就你剔咗之後簽咗名就係、是。按住嗰份嘢嘅嘢去印嘅一沓嘢咯， 系系，通常我哋话即系最后嘅即系一个把关啊咁样。 系 编辑咧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做杂志同埋出版社咧都会即系必须要做嘅，就系约作者。 系 即系呢一个喺即系你哋嘅编辑生涯里边有冇咩趣事可以简单分享啊？ 约作者啊，呢、這个。呢個節目唔夠啊！ 都係咁話，我真係有好多經歷分享。 我約作者就真係考驗一個編輯嘅功力，因為我諗唔止係進攻同防守啊，係如何攻守兼備，即係有時又好客氣，但有時又要好嚴謹去催稿啊。咁然後發現佢有啲嘢錯咗嘅時候，點算咧？點樣去糾正佢？你嗰個係一個前輩，如果佢話俾你知，其實你錯咗啊，唔係我錯，係你錯啊。咁會點算咧？個關係就會變到好僵噶咯。有時我哋會覺得編輯係對文字啦，但係當你做耐咗，其實編輯可能最高的難度是對人的 溝通技巧咯，我覺得是係啊，即係點同對方溝通，同埋取得信任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如果嗰、那個作者唔信任嗰個編輯嘅話，其實我係試過係換編輯嘅，因為係啊，真係嘅，因為對雙方都好。因為如果係初先都唔信任嘅話，其實之後其實係 work 唔到落去嘅咯。所以我係曾經試過。 關於編輯嘅故仔啦、趣事啦、啲烏龍事都未有機會講下，我哋揾機會要再講過。不過我始終認為，即係編輯係一個相當之要去耐得住寂寞嘅一個即係嚴謹嘅工作。聽翻首關於寂寞嘅歌，盧廣仲《寂寞考》。 结束事业的笔记，记不住那一种感觉。坐上烦人的考题，怎么算也都是误解。谁了解我？救得了我，空气里有个声音偷偷说，你没有用。你关心我的最近，说你也有同样心情。面对这类的问题，我们总是没有力气，总是想起 情，不断追着我一整个学期。